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翻开圣经到《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今天从十八节，我想开始念。由我来念经文，《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从第。我从第十八节开始念，这是上帝的话语。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了饭就强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之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了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门口城门守候着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们结交，他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侍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们出入往来，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福音，你感谢我，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福音，就是你儿子，就是上帝儿子的福音。我们为此福音祷告，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个福音，让我宣讲的也是这个福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一个重生的人，一个人重生基本上是被动的。你可以说一个人是被重生，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中文文法。重生并不是一个人自己做了什么，而是上帝在这个人的身上做了什么。或者你要有一种好的三位一体的论述来讲重生，你会说重生是出于父神在创世以先就立定的旨意，重生也是基于他的儿子在历史之中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之功，重生也是圣灵在时间空间不同的时间空间之中具体的施展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但是尽管一个人他不做事就能重生，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一个重生的人一定会做事，也不能不做事，因为重生复活有了新生命活过来的人必然不能活得再像死人一样，这个活人就必然有所活动。主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就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使徒保罗他自己也写，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是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什么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信耶稣受洗重生的人是出死入生的人。使徒行传九章第十八第十九节这里描写，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这就是叙述一个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死亡进入生命的过程。 然后呢？重生的人，然后呢？他要干什么？他第一件要做的事，自然就是加入其他活人的行列。从坟墓中走出来，好像那个被鬼附身的人，从坟茔中走出来，要加入 Land of the Living 活人的行列。他要归入活生生基督的身体，他要加入教会。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们就同住了些日子，然后呢，就在各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开始传福音。扫罗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对犹太人传福音。这个会成为保罗传福音的模式。他总是先进到会堂，先对犹太人传福音。这不外乎就是显示保罗这个人，他非常了解上帝的救赎历史。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尼人。救恩本来就是首先赐给上帝自己所拣选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也认知犹太人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之中的确有他们独特的位置，甚至你可以说是首要的位置。因此就算扫罗人弃绝了所赐给他们的弥赛亚基督，就算他们没有守上帝的约，违背上帝的律法，因此保罗之后会称他们不是真犹太人，不是真以色列人，但是他之后仍然能够声称，就犹太人来说，凡事都大有好处。什么好处？第一，首要什么好处？上帝的圣言是赐给他们的。既然上帝的圣言是托付给犹太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福音总是先传给犹太人。因为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从上帝的圣言之中传讲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印证证实，从经文中的辩论来传讲耶稣。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们与犹太人之间的争论，并不是我们有另外一本圣经，你们的圣经错了，总是全是同一本圣经上面的辩论， right？ 他们的争议并不是你们读错经文了，而是你们难道没有读吗？经上不是记着说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导他的门徒们如何读圣经，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犹太人有圣经，就理当先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传什么福音？传叫人讨厌的福音。他是上帝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上帝儿子，这就是福音。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到底是传什么福音？什么是福音的本质？他是上帝儿子这句话，从这句话和这句话所有一切的含义，你从这思想，这就是福音。路加其实在路加福音有多次提到上帝儿子这个名词，但是在使徒行传，上帝儿子这个字眼只在这里出现，只出现一次。之前在使徒行传，拿撒勒人耶稣是主，是基督，是圣洁，是公义者，是生命之主，是上帝的仆人，是主的受膏者，是圣仆，是那义者，是人子。基督论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透过圣经里面给基督的名号，透过这些名号来认识他的身份，来认识他的工作。上帝儿子对耶稣的身份是更进一步的阐述，这是一个基督论上面的更进一步。换句话说，在彼得和斯提凡讲到之中之前所暗示的，现在扫罗、保罗直接的把它说出来，不是带过去，不是顺便一提， 传福音就是传讲他是上帝儿子，他是上帝儿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犹太人其实并非不熟悉上帝儿子这个称号，这个 term 在旧约里面，上帝儿子可能代表一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儿子；第二，这也可能代表上帝儿子是受膏的以色列的君王，是上帝的儿子；第三，可能是特别指那大卫的后裔要来做基督、做弥赛亚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特别称某一个人他就是上帝儿子，或有某一个人特别自称我就是上帝儿子，这个人往往在犹太人的眼中就成了亵渎上帝的人，就是该死的。约翰告诉我们，这就是犹太人杀死耶稣的原因，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怎么样？他称上帝为他的父，我父，我父，就将自己和上帝当作是平等的。其实这些犹太人，耶稣的听众们，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他们都很心里非常的刚硬，他们有耳听不见，有眼看不见，信得很慢，非常的迟钝。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搞错，反而是后来现代的圣经学者，我觉得好像搞不太清楚的，他们都听得懂。当耶稣称上帝为我父，我父，我父的时候，含义是什么？他们听得懂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的意思，他们听到这话就拿起石头要打耶稣，因为他们说你说了浅妄的话，又因为你是个人却将自己当作上帝。他们听得没有错，犹太人他们在比拉多面前会说，我们有律法，按照那个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什么？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他们在钉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面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上帝全能的右边。他们怎么回答？这样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没有直接说，但是他们听得出来，听得出来什么？这就显示犹太人明白诗篇111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的，我主就是指上帝的儿子，或者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的人子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样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因此犹太人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杀了耶稣，法利赛人扫罗也是为了这个原因迫害耶稣的门徒。一个赤裸裸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怎么可能是上帝的儿子？个个他十字架已经明确的证明那个人不可能是上帝的儿子。我顺便一提，现在有些基督徒，有些牧师，有些神学院的老师，他们不愿意承认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上帝儿子，说我们不能说上帝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要说的话我们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人犯的错误不只是基督论上面一个很粗糙的技术上的错误，他们根本的问题正是犹太人的问题。他们无法接受上帝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这种我们知道他们的动机是敬虔的，这种敬虔的论述却最后会否定上帝的救恩，因为他们忘了上帝的儿子若不死，上帝儿子就不能从死里复活。而扫罗在往大马士革路上所见的正是从死而复生的上帝儿子。 正因为法利赛人扫罗之前认为拿撒勒人耶稣不可能是上帝儿子，正因为他以为上帝儿子不可能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可是如果但是这位耶稣复活了呢？如果那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亲自在路上向扫罗显现，如果他自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或许扫罗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他自己说，我父这样，我父那样。扫罗他显然也不相信耶稣的门徒之后不断所宣扬的那个上帝的儿子耶稣，但是他必定也听过他的老师们，他的官长们，犹太人的官长，犹太人大祭司要杀死耶稣的原因，因为耶稣称上帝为他的父，就将自己和上帝是当作平等的，看见复活的主，就证实耶稣说的才是真的，大祭司他们所说的是假的，扫罗之前所信的也都是虚谎的，耶稣真的是上帝儿子，如果他不是，如果他说谎，上帝不会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复活的逻辑。对扫罗来说，眼见复活的耶稣所证实的不是某个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可以从死里复活，而是某个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正如他的门徒们一再宣扬的。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之后对使徒保罗来说，福音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成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写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照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所生的，按照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显明什么？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在今天的经文第二十节，和合本少翻译了一个字，立即立刻 Euthyos， 扫罗立即立刻就在各会堂里宣讲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扫罗可以立即宣讲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有上帝的圣言， right？ 因为法利赛人扫罗熟悉旧约经文，他也听过耶稣门徒们的讲道，在耶路撒冷他应该也看过彼得的在圣殿里面的讲道，他听过斯提凡的那篇道，他也知道犹太公会对耶稣的控诉。换句话说，其实他已经听过这个概念，法利赛人扫罗已经有他一切所需要认拿撒勒人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你要说证据吗？证据都已经齐全，他缺乏的是什么？他缺乏的是正确的 hermeneutics， 正确的诠释架构，帮助他解读这些经文，解读这些证据。遇到耶稣，这就是他所需要的 key， 需要的诠释架构，那个钥匙。遇见耶稣就是颠覆他的世界观，颠覆他之前的是非的 switch 开关。你注意，扫罗他是先宣告他是上帝儿子，然后再论证他耶稣就是基督。这个先后次序有其意义，他首先是上帝的儿子，然后才是受膏者基督。他是上帝儿子，这个身份是首要的，是先决的，因为其他的人也可以受膏，其他人也可以行神迹，其他的人也可以有教导， 甚至其他的人可以从死里复活，旧约就有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唯有这样的上帝儿子才可能救人。所以保罗之后他会写，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而罪人中的罪魁，我扫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上帝的儿子爱我，上帝的儿子为我死，我现在是为上帝的儿子而活，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保罗的福音。不承认上帝儿子死，其实就是否定福音。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人听到这个福音会惊奇，我们也不惊奇他们会惊奇，但是惊奇这个字不竟然，这个翻译不竟然抓到这个原文的意思。耶稣的家人曾经以为他什么疯了，癫狂了，同一个字。我觉得很可惜，和合本的译者可能不懂台语，但是幸好我懂台语，我帮大家翻译一下。二十一节可更贴切的翻译为，凡听见的人都俩拱了，都抓狂了。扫罗他本来是应该进到大马士革犹太人的会堂要做什么，要抓那些信奉耶稣名的人，如今他自己成了信奉耶稣名的人，然后还是跑到犹太人的会堂，为要什么？要叫这些犹太人也变成信奉耶稣名的人。犹太人如果他们抓狂应该还蛮合理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明明知道，因为他自己就曾经为这件事情，你要说这个人居然是上帝儿子，现在他跑到，为什么他要这么做？跑到会堂里面去说他是上帝儿子。Well, 一个人他可能因为仇恨而抓狂，但是一个人也可能因为爱而癫狂。扫罗他之后为了耶稣的缘故，他之前为了耶稣的缘故是因为仇恨而盲了他的眼，他如今却为了耶稣的缘故也做出很疯狂的举动，这疯狂的举动会为他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扫罗就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会让你想起斯提凡、right? 斯提凡做同样的事，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就抵挡不住。斯蒂凡的生命如今复制在扫罗的身上。扫罗他自己曾经见证斯蒂凡殉道，扫罗他自己也逼迫门徒们亲手把他们拉来下到监狱里面，逼他们说亵渎的话。这些人之中必然有人效法他们的主静默不言，但是其中也必然有人试着向迫害他们的扫罗传讲福音。扫罗他心里再怎么刚硬，他再怎么被仇恨盲目了他的眼，他还是应该会好奇这些人为什么要讲福音，为什么要宣称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要传讲耶稣基督甚至以至于死。如果他之前有这样子的纳闷，现在他会明白不是吗？因为他自己也做同样的事。他之后会写，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 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做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讲谁？我的骨肉之亲，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我们传福音在世人的眼中不见得总是会得体，甚至非常的不得时，会叫人不舒服，往往会得罪人。我们也必须承认，尤其在我们的处境之中，激进改革中啊，有的时候会得罪人，反而成了我们喜欢夸口的事情。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一群人到街头上面传福音，人家说：“哦，我不要。”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要？”好像这个，我们好像用那种得胜者的姿态，哎，我给你传福音给你。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确认，如果我们得罪人，是出于爱，不是出于夸口，是因为我们爱人爱到一个程度，就不怕被人嫌。二十三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保罗他自己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他遇见复活的耶稣之后，没有上耶路撒冷，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然后再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路加在这里《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到扫罗去亚拉伯的那段时间。其实扫罗他自己没有告诉我们确切的他在亚拉伯待了多久或做了什么事。有人说，你可能听过他在亚拉伯三年闭门苦读，闭门思过啊，苦读他的系统神学。也有人认为他去亚拉伯那里传福音。无论如何，他回到大马士革，再过了好些日子，可能是三年，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这件事情。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也提到这个，其实你可以读得出来，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他说这是关乎我软弱的事。加尔文在这边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难道扫罗不应该留在大马士革从容就义吗？像斯提凡一样为主光荣的殉道吗？他可以逃走吗？我很明显的，主的旨意不是要扫罗在大马士革为他殉道，他没有被赐予为主在大马是个殉道的恩典，他被赐予的是在夜间用个筐子将他从城墙上降下来落荒而逃的恩典。而他到了耶路撒冷，第一件事什么？加入教会，最自然要做的事情。他想与门徒们结交，但是他们却怕他。他们为什么？因为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哇，上帝大可给住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们，每个人在就像在给亚拿尼亚，每个人都给他一个意象，就告诉他们，你有一个人他要从大马士革过来，你们要接待他。但是很明显的没有，他没有给每一个人一个意象，但是他却用了一个人巴拿巴劝慰之子，叫他去引荐扫罗给使徒们看。耶路撒冷的门徒们不信扫罗是门徒，巴拿巴说了什么说服他们？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又怎么样对他说话？然后扫罗又在大马士革是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 扫罗在耶路撒冷就加入门徒的行列，与门徒们共同出入。他在路上看见主耶稣，主耶稣对他说话，然后他对别人传讲主耶稣。这是什么？这无非就是一个一个人成为耶稣门徒的过程，遇见耶稣，听信耶稣，然后传讲耶稣。我们并不知道巴拿巴他怎么知道扫罗他信主的过程，或许他去过大马士革，或许有人来告诉他在大马士革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不见得有比其他在耶路撒冷门徒们更多关于扫罗的资讯，因为三年来巴拿巴所知道所听见的事情，耶路撒冷的门徒们都有机会听到，但是门徒们不信，唯独巴拿巴这个人，他用宽容，接纳扫罗。唯有巴拿巴这个人做了耶稣门徒应该做的，在苛刻与质疑和宽容接纳这之间的距离，其实就是世人与基督徒之间的距离。巴拿巴他提醒耶路撒冷的门徒们，你们知道这个人，他说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你们就应该选择宽容，选择相信。扫罗他加入门徒之后，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我在大马士革他们要杀扫罗，在耶路撒冷他们还是要杀扫罗，犹太人要杀他，讲希腊文的犹太人也要杀他，因为为什么？我小孩子，孩子们最懂这个原理，就是你是不是我这一国的，你不是我这一国的，就是他们那一国的。选国选边站，世界上最幼稚的游戏，却也是最能够激发人仇恨的游戏。尤其是本来你这一国的主将投靠敌方，你自然会恨他，恨得牙痒痒的。尤其是犹太人，他们辩不过扫罗，因为这个人本来就在犹太教里面比他许多本国同岁的人更加长进的人，你辩不过他。正是扫罗起来驳倒他们，扫罗放胆传道讲论辩驳，因此他们特别要杀扫罗。再加上扫罗的个性并不是特别的讨喜，我们大概也读得出来，他总是惹人厌，他没有一个好个性。圣经从来没有提到有人要杀巴拿巴，但是有很多人要杀扫罗这个人。我们会问，喂，嘿，奇怪，为什么人家偏偏就要杀你呢？你可能要自我检讨一下，你何必要引发这么多的纠纷，没事跑到人家会堂里面去干什么？那么喜欢跟人争辩，为什么咄咄逼人？为什么总要说赢别人，不给别人留一点面子？或许保罗就是有那种特别要叫别人会杀他的特质。哦，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这个特质，我自己我必须承认，我也有几分，有人告诉我，我太太告诉我几分这特质，不是说有人要杀我， I don't know， maybe 有人，但是似乎总是有很多人会因为我而有很多的不愉快或者不爽。 会因为我，或许这些不爽都是非常合理的。或许犹太人要杀保罗其实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事，因为保罗放胆传讲耶稣是上帝儿子的福音。当一个相信有上帝的人面对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宣告，他只有两个合理的回应。第一，就是这个是假的，这是亵渎上帝的话语，讲这个话的人是该死的。第二个合理的回应就是，我要这个是真的，拿撒勒人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我就必须选边站，我就必须站在他的那一边。面对他是上帝儿子，一神论的犹太人没有第三项合理的选择，他们没有选项可以把亵渎上帝的人不当一回事，他们也不能不把拿撒勒人耶稣不当一回事，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阿米扫罗他个性不好，他讲话很急，他说话不讨喜，他态度欠佳，这些都不是重点，他忠心的宣讲福音是重点。如果福音忠心的宣讲，就必然会引起反应。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读旧的注释书，你不能只读现代注释书，因为现代注释书不会讲到这一点。他说，教会不应该责备那个为真理发声而叫恶人抓狂的上帝仆人。他说，我们都太顾惜自己的羽毛，也太爱惜自己的安逸，就怪罪基督最优秀的仆人，因为他们强烈斥责罪人而激发罪人恶人伤害他人。我们如果这样行，我们如果责备上帝的仆人，不外乎就是怪罪圣灵，因为正是圣灵的大能与话语点燃那仇恨之火，叫恶人抓狂。最后弟兄们知道了，就送扫罗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路加在使徒行传不时会有这样子的 summary， 小的好像教会的现状报告。原文的教会是单数，在这里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一个教会，一个基督的身体。加尔文提醒，在这里重点不是他们得平安，因为教会很快就会不平安。12章，基督在地上的教会，我们之前提到，定义上就是总是经历内忧外患的教会。这个模式在使徒行传不断的出现，不断的重复，我们也应该期待会在新福，如果我们忠实基督，会在这里不断的重复。重点是教会被造就有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就增多了。原文没有人数，增多可以指人数，也可以指属灵的增长。所以加尔文会说，教会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比教会经历安逸更加的重要，更有价值，因为就是这样的教会能够在一切的不安逸之中存活下来，也就可以在一切必然经历的困苦之中忠心到底。被建造，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这不是很抽象的事情，这是指你我的事情。好，我们 我们的教会是否有人建造圣徒，我们的教会之中是否有圣徒得造就，我们是否凡事敬畏主。 What is it? 这什么意思？哇、wow. 心腹是否有一个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最终要向主交差的心智？我们是否蒙圣灵的安慰？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抽象，我们是否祷告？新庄改革中福音中心是否集体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凭什么期待心腹会蒙圣灵的安慰？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位救主，他是上帝儿子，你的儿子。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福音就必然会得罪人，却也唯独他的福音能够拯救人。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叫我们传扬这个福音，好叫我们得建造，好叫我们凡事敬畏他，蒙圣灵的安慰。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